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被他扯得晃来晃去时，仍不忘礼貌地给予问候。 我捅你大爷。 零六幺怀疑，哪怕他们有脏话屏蔽系统，也防不住池小池这张奥妙无穷的嘴。名叫罗西的少女站了起来。 展燕朝，之前我是开玩笑的。 是吗？ 展燕朝看向池小池。 小季，听见没有？人家跟你开玩笑呢。 但是， 罗西瞪着他。 我现在真的想要他了。 展燕朝的脸和声音一起冷了下来。 哈？ 罗西走到池小池面前，弯下身来，眼神中透着三分温柔与七分坚毅。 小季，你愿意跟我走吗？ 池小池让小季张了张嘴，只发出几个低哑的音节，而心里他向061要求。 世界线发给我。 瞬间，无数画面侵入了池小池的意识之中。这是一个 ABO 世界，更准确的来说，这是一个经历过生殖革命的 ABO 世界。和一般的 ABO 世界一样，这里存在着六种性别，男女阿尔法，男女贝塔，以及男女欧米伽。男女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外貌特征之上，而 A、B 与 O 才是决定性的生殖特征。而和一般的 ABO 世界不一样的是，这里的生殖特征是后天诞生的。在长久的进化中，星球里的每个孩子从出生起，体内就具有较为恒定的能量。18岁成年之前，在这股能量的平衡下，所有人都无一例外是贝塔属性，没有信息素产生，不能接受标记，也不能标记任何人。每到18岁时，不论任何阶级，都需要强制参加一场全国性的大型机甲格斗比赛。比赛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主要负责是监督比赛的公平性，并为所有参赛者提供统一的比赛机甲。每人的机甲均可以吸收主人体内能量，与主人意识连接之后，主人便能自行控制机甲战斗。一场战斗下来，获胜者可以从败者体中吸纳相当的能量，从而实现快速的自我进化。剩的越多，剩的越漂亮，获取的能量就越多。而收集的能量达到一定区间以上，便能进化为阿尔法。处于中间值的则是贝塔。而凄惨落败的，能量被剥夺到一定区间以下，会催使其体内多种性能发生异变，变成欧米伽。说白了，不过是在现代社会体系监督下的丛林法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星球之所以这样重视军备和战力，是因为此地恰与一颗重星相邻。重星资源枯竭，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有大量巨型铁甲虫栖息。为了抢夺资源，重星自然将目光转向了距离光年最近的几处星球。千百年以来，唯有这颗星球还有文明存在。究其原因，就是这种斯巴达式的军事训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战士，保住了星球的命脉。这种推崇武力、强者为尊的社会模式下，获胜的年轻一批阿尔法便是国家新的战士。作为战士，他们可以免费获取星球资源，地位也会随之提高，颇受尊崇。贝塔则负责工作，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为阿尔法提供资源。而不能战斗的欧米伽对这个星球来说价值最低，只有在床上是难得的极品。 而下了床会被如何对待，全看豢养欧米伽的人的良心。对许多出身较低的孩子来说，这场机甲比赛是通往上层社会的一把金钥匙，为了这场比赛他们会拼尽全力。因此与一般 ABO 世界不同的是，这里的阶级固化并不严重，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阶级。原主就是在这种社会模式下应运而生的产物。人生，所谓的人生大多是由富裕人家豢养的，因为想要维持自家持续享有丰厚资源的现状，也因为不舍得自家孩子吃太多苦头，许多人家会重金雇佣出身贫民窟与自己家孩子同龄的小孩教他们战斗，让他们在最终的竞争中输给自家孩子，把能量传给自家孩子。说白了就是一节移动的一次性的电池。原主姓纪，叫纪作山。起初他答应做人生，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虫族瘟疫夺走了他父母和大姐的性命，而在大灾之后他还有四个弟妹要抚养。小小的孩子连眼泪都来不及多流，他忙着为活人而活，没有时间为死人哭泣。纪作山在终日阴雨连绵的黑市里奔波着，询问着那些形迹可疑的人。 我要做人生，你有办法让我去做人生吗？ 他终于将自己卖掉了，换了一座供弟妹安身的房子。第一次见到展燕朝时，展燕朝大发脾气，对送他来的管家骂道： 你们送他来干什么？我需要人生来作弊吗？ 说完他一反身扬鞭抽上纪作山的脸。小小年纪的展燕朝就已经把一条小马鞭使得如龙如虹，一鞭子下去，纪作山半张脸全肿了，但是他叫也没有叫一声，直挺挺地立在那里，静静地盘算着心事。如果自己被送回去，那弟妹就没有家了，那么在回去的路上自己就得去街上找一些能御寒的旧报纸，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纸箱子。管家诚惶诚恐地拉着纪作山准备离开时，展燕朝却又说： 等一等。 他背着手躲到纪作山跟前，看着他红红白白的脸颊，好奇地问： 你怎么不求我？ 在八岁的展燕朝心里，这个时候的纪作山应该大哭大闹，抱着自己的腿涕泪横流，说尽好话来求一个留下的机会。纪作山看着他： 有用吗？ 展燕朝来了兴趣： 如果我说有用呢？ 纪作山咚的一声把自己的膝盖钉在地上。展燕朝俯视着他，恶劣地拿鞭子拍拍他的脸： 跪下了，然后呢？ 纪作山毫不犹豫地弯腰把脑袋磕在地下。展燕朝笑嘻嘻地用鞭身敲敲肩膀： 这个人我喜欢，留下。 纪作山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留下了，身份仍然是人生，但做的工作可谓包罗万象，包括给展燕朝做饭，陪展燕朝训练，叫展燕朝起床，给展燕朝泡茶。展燕朝和纪作山同年同月同日生，是展家第二个孩子，和纪作山排行一样。展燕朝的母亲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因此展父格外疼他，养出了他一身恶劣任性唯我独尊的毛病，仗着自己天赋极高，动不动对人挥鞭。而纪作山却比他更有天赋，他体内的能量天生就比常人高出一截来，精神力更是强悍异常。在未成年时，他甚至差点在一次训练中直接实现从贝塔到阿尔法的转变。好在他没有展燕朝那些毛病，人如其名，像是一座山，沉默温柔，从不张扬。也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展燕朝特别喜欢欺负纪作山，他总是提出各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包括让纪作山的机甲站着不许动，被自己的机甲打。但他好的时候 对季作山又是真的好，只许季作山碰他的矮脚马，只许季作山陪自己吃饭，并把自己不爱吃的胡萝卜丝和茄子径直丢进季作山的碗里。季作山对展燕朝的感情很复杂，小的时候他把他当作恩人，但等长大一些，他又生出了一些别样的感情来。这种感情源自于一次展燕朝的胡作非为，